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1集，酝酿一。进行皇后这一生大约也是很传奇的了，从最养尊处优的丞相千金成为皇后，又经历了夫妻离心、陷害、母子分离，可最后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将大梁后宫处理得干净利落，又是让人极痛快的。他是在逆境中越发不甘反而奋起的那一类人，若说是有什么遗憾，第一便是谢赤的毒无可解，第二便是没能和谢渊再有重建之日。谢赤和谢渊两兄弟也更孝死萧皇后多一些。萧皇后当初在陇邺便是人人追捧的大美人，说是绝色也不为过。而谢赤和谢渊不仅继承了萧皇后的美貌，还继承了她的手段。谢赤因着在皇室到底还有一些孝武帝的影子，比如玩弄权术的时候，因着要平衡各方势力，不得不借助联姻的力量。而谢渊则不同，他远在明齐，和明齐皇室本来就是对立的，他没有一丝一毫谢义隆的影子。萧皇后当初对他的期许，他也的确做到了。他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，却也绝对不是一个卑劣之人。沈妙倒是没有想到谢景行的身世竟然如此曲折离奇，对于敬贤皇后的一生感叹之余，也不禁生出佩服。敬贤皇后与她前生何其孝死，到最后却能成为这江山的赢家。不过沈妙自问也做不到萧皇后那般有着壮士断腕的决心，能忍受骨肉生生分离的痛苦。瞧见他复杂的眼神，谢景行反倒是不甚在意地笑了。他道： 不用可怜我，我没见过他，自然对他无所依恋。 他是独自在狂风骤雨中成长成的年轻男人，出生背负着生父的追杀，又没有见过生母，反倒造就了比常人更加豁达的心境。再多的事情在他眼中也不过是笑一笑就罢了。可是对人的感情不甚在意，本身是因为一开始就对人无甚期许吧。沈妙沉默了一会儿说：我会陪你走到最后的。谢景行眸光微微一动，继而挑唇笑道： 你既然同情我，不如补偿我。 他这坏笑瞬间让方才还有些感伤的气氛一扫而光。沈妙瞪了他一眼，突然想起了什么说：可是这样的话，皇上的病……他没有说下去。既然被高家人断言谢赤活不过35岁，现在永乐帝还有几年活头呢？ 皇兄今年已经过了36岁的生辰，可见有时候的断言也不甚准确。不过…… 谢景行冷了眉眼。 皇兄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。 卢家和叶家人知道此事吗？ 听闻我的母后当初在孝武帝死后，已经将宫中所有知情的人都灭了口。如今这世上知道皇兄病情的人，除了高家家主、你我和皇嫂之外，应当都不在人世了。 沈妙心头一跳，想着敬贤皇后手段倒是很凌厉，不过确实也解决了许多后顾之忧。那皇后娘娘嫁给皇上之前就知道她的病情吗？还是嫁给皇上之后才？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 你想问什么？ 沈妙想，若是显德皇后早就知道永乐帝活不过35岁，她还会嫁给永乐帝吗？ 毕竟年纪轻轻就守寡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可若是嫁进来之后才知道，岂不是被欺骗着过了一生？ 若是你，你怎么选择？ 谢景行问道。我嫁给你的时候还没有喜欢到愿意为你守寡的地步。说完此话，沈妙便又露出懊恼的神情，想着这不是在咒谢景行吗？不过谢景行闻言却是十分愉悦，一把将他扯过来，把沈妙的脑袋按在怀里，笑眯眯道： 哦，意思是现在就喜欢到为我守寡的地步了吗？ 不等沈妙回答，又若有所思地开口： 这么说来，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也是很心仪我的。 谁心仪你了？沈妙被他按在怀里喘不过气来，气急败坏地开口，却听得谢景行悠哉悠哉的声音从头上响起： 要是喜欢我的话就说嘛，我一向怜香惜玉，绝对舍不得让你年纪轻轻守活寡的。 沈妙不怒反笑，反唇相讥：守活寡是吗？放心，如今这世道也没有几个女子乖乖守活寡的了，寡妇面前还多是非呢，冷夜的小官馆还比比皆是呢。他如今被谢景行带的也不再如从前一般端着架子，偶尔还能把谢景行气个半死。果然闻言，谢景行动作一顿，仔仔细细地盯着他，温柔开口道： 想找小官？ 他语气温和，沈妙却觉得后颈莫名有阴恻恻的寒意。还未等他说话，谢景行便忽地打横一把将他抱起，站起身来，大踏步往床边走，吓得沈妙尖叫一声，偏谢景行还老神叨叨地说道： 你这么提醒我努力努力，为夫自然不敢偷懒的。 外头守着的铁衣冷不防又被这夫妻二人的动静羞得老脸通红，这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一张黑脸憋得通红，倒是十分精彩。夫妻二人气喘吁吁地闹了一阵，倒是终于歇了下来。沈妙枕着谢景行的手臂推他问： 哎，你之前还未回答我的话，皇后娘娘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 皇嫂这么聪明的女人，若是不知道被骗着嫁进来，事情可就大了。 谢景行叹道： 母后当初在为皇兄挑妻子的时候，曾经将皇嫂叫进宫里说了些话。不用想，母后一生最讨厌利用人真心的人，即便是要平衡势力，也会交由对方负责。 知道了还嫁进来，皇后娘娘是真心喜欢皇上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